好，大家好，风尘浪子中横游又同大家见面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 好，有我 Soku， 有我祖师， 妈， 荔枝角。 好，今日咧。同大家分享一个人生嘅必经阶段、嗯 哦、必经生到病死啊！ 诶、哎，咁又唔系，仲、哦、有嘅之前 系， 咁就梗系食嘢啦， 冇错，呢、這个好紧要，每日都要必须， 每日必须咁啊！咁、嗯、但系咧，人到中年咧，就中所谓咧，就中意食装修 哦， 即系咧，除咗食物嗰个质素之外咧，环、嗯、境都同时重视嘅， 咁、嗯、要。前半身要努力先有呢、這个 咁今日会介绍我哋去咗个咩个靓装修嘅地方食嘢咧？ 咁有好多嘅，咁但系咧要食啲靓装修、嗯、又食到好嘢咧，咁、嗯、就真系要去好多地方。 嗯、 所以咧食嘢咧，我哋咧就以地球做单位嘅。 好啊， 系啦。咁但系咧，我哋咧都有从我哋个主场葵涌出发先，好、哦、冇？ 好， 麻烦去片。叫做一个细 冷 棒， 安价先 系啦，不过咧三成熟，嗱我只牛就一直都过三成， 系 A 沙啊，三文鱼配鸡扒， 三文鱼系靓嘅，同埋咧有啲沙律咧系时令生果，唔系普通嗰啲薯仔酱。 都 食咩啊？呢个都系安价先，不过就爽少少。唯一我最出名嘅叫红酒汁啊，其实真系番茄汁 多好多。其实我都叫咗红酒汁。我试下先。 同埋咧，要推介一下呢、這个直接饮嗰杯咧，即系和咖啡嘅世界前，即系和咖啡系揾世界嘅咖啡豆去。 点啊？ 可以放电话。 红酒汁就有红酒味，不过对我嚟讲咧就偏淡嘅。通常香港人食嘢咧都系上机食先。 嗱，而家可以影下三成熟嘅西冷蟹点样？三成熟啊！老豆。 点啊？个味道点样？感觉咧 都几有弹性，我觉得。不过如果啲血味再浓啲咧，咁啊， 下次叫我二成啦。 系啦，两成， 即系十五九和嗰个干丝汤，和牛嗰个真系好正。佢系啲人民标出嚟，仲有茶咧，系一流。 系咪李？系咪李生啊？买咗未啊？四个。 不过靓茶咧，系唔使短暂先嘅，我就咁落 点盐咧，点盐啊？ 可以再加少啲 盐啊？ 啊， 试下个点盐啊，先咩感觉？ 点盐，点盐咧，其实更加激发到嗰个咸度嗰个鲜味出嚟。 系到你啱啱， 系 呢个系猪仔扒， 大声少少。 系一个好 易煮白嘅 天珠有鸡皮，有鸡皮天珠。我未食过，试下再讲嗰个味道。 点解会拣咗你呢度食饭嘅咧？ 呢度系平靓正啦，三样夹埋。 喺工厂咩？ 系工厂居啊。 你即系识搵食喎，咁啊。 系有啲闻到睇到色香味俱全嘅呢间店，佢都赚钱，真系值得嘅。 以前咧，你哋闯嘅时候咧，多唔多啲咁样嘅餐厅咧？ 一般都系嗰啲咧，食唔食走嗰只嘅，饱嘅先。 我又唔系啊，我觉得呢度真系好。系啊，我讲紧呢个扒，出面食紧咪三百几四百蚊，呢度170蚊，同埋呢个仲平。 呢个好似60几蚊， 系啊，70几、60几蚊， 喺出边70蚊， 喺呢度食到可以定味嘅真系。 嗰个水准真系应该呢度嘅师傅。真系值得嘅。 啊，听讲呢个金龙咧都有好多脚模喺度。 金龙啊，阿庐山就 呢度係就後生喺喺呢度做嘢，同埋自己廠咧，同埋應該女嘅多啲啊。 好啊，三十幾年啦喺呢度，三十幾年。咁我哋揾阿盧生教我哋周圍食下杯嘢。嗱，聽講 嗱，盧生出鏡嘅 嚇，葵芳有一間得噶啦，葵芳有一間食燒鵝好正嘅，好啊，龍寶，我哋都下次帶佢打個龍寶食飯。 係喎，真係龍寶平靚正， 靚正 嚇，我仲話要連續三日都係龍寶 正。好，咁我哋繼續享受我哋嘅美食，我哋翻嚟再見。呢個就係呢度出名嘅咖喱吉列豬扒，好似我塊面咁大塊。 咁你要整下你塊面有幾大？ 加埋呢個麵包，呢個配喺度啲咖喱汁食咧，就真係一流嘅。 仲有啊，你呢個餐咧，你估都唔會估啲咖喱豬扒。40几蚊 冇错， 40几蚊 你都系本宝话 俾你呢个好食。 好， 翻嚟。 哇！呢家我哋今日啱啱先至食完。 系啦，所以点解会请啊？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过嚟咧，就系咧，哇！要介绍下先。 其实呢个荔枝角咧， 系啦，佢咧系食遍呢个中泰日。韓有冇講漏嘅？中國泰國 唔係，不過真係好好食嘅。 你今日啱啱食完啦， 嚇，係好好食，真係好好食。 個價錢咧？ 個價錢啊，好好貴啊！咁咁講咧，如果相對於泰國嚟講，泰國$11啫嘛，佢呢度得個$51喎。 喂，咁但係泰國個份量係相對少啲嘅，普遍嚟講， 如果相對香港嚟講就叫超大咯。 但如果咁講，相對日本同韓國嚟講，咪平咧？ 係平好多， 係平好多。 你今日食咗咩餐啊？今日？ 是食咗杂扒餐， 杂扒系啦， 真系好好食。 嗱，我就最中意食嗰个炸猪扒咖喱，因为嗰只炸猪扒，大家留意翻条片咧，唔系日式嗰只，系好传统港式餐厅嗰只。 传统系点样？点样传统法咧？ 点样？即系好似25年前大 X 乐做嗰只炸猪扒， 有冇食？好唔好食咧？ 好食過佢，即係嗰個款咁都大 X 落緊炸得冇咁補啲餐廳咁靚啦。同埋我係應該係30年前到就喺元朗嘅夏威夷餐廳食自助餐嗰時食過呢個款嘅。 咁佢諗住個咖喱，你覺得個咖喱嗰個味道？ 咖喱嗰個咧，我覺得就偏淡嘅， 偏淡嘅，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泰國嗰啲咖喱就 即係好香濃嗰只啦。 呢個咖喱就偏淡嘅，咁但係咧佢配埋嗰個發包咧，呢個組合我覺得就非常之好。 但系呢个餐个价钱大概几钱啊？ 几$50以内，我记得 系。仲要今日咧星期六咧，系所有餐都平$10。 呢个好似咧$49嗰餐。 系啦。 喂，咁啊 ，Joseph， 你咁多次你嘅最中意食咗，最中意食。 要同大家推介嗰个叫羊肩扒，即系 细肩哦。 今日就食，今日 冇错，今日都食。 呢个好， 因为其实佢食过好多次噶啦，不过讲都系讲最中意食嗰样啦。 最中意食都系羊肩嘅，咁因为佢都唔系贵嘅，譬如今日星期六平咗$10咧，佢都$60，但系咧佢就同嗰啲咧普通嗰啲羊架唔同嘅，佢系。全部都是肉，很多肉咁样样，所以口感又唔错，又佢系因为佢够羊味、够酥噶，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值得推介俾大家嘅，系啊。 咁啊，呢间食肆仲有冇嘢补充咧？大家 呢间咧就冇夜市嘅， 冇夜市。 同埋咧，如果去咧，如果正常食饭时间咧，你系最好订位先。 要订位， 应该咁讲，应该咁讲，应该就系话，当你食饭时间去嘅时候咧，你预咗系冇得食啦。咁样讲系最好。 如果你 walk in 入去就真系预咗冇得食。 同埋嗰啲好嘢咧，嗰啲餐咧，其实唔系话你订唔，你食其他嗰啲唔好食。有几款咧就系 推介 好食，系真系 超限量系咪？ 唔系，系啊，冇错。 如果你话推介嗰个咧，应该就系个猪肋骨，嗰个猪肋骨出边食咧，譬如晚市食，可能都要食$200+啊，成条骨咁样。去嗰度食都系$70嘅，仲要星期六或者平日过咗2:30，咁佢都会有优惠嘅，所以咁样食就好抵食。 佢地方就唔系咁，即系嗰个地区就唔系咁高贵，但系啲嘢咧就比出边即系好好。 因为始终佢都系一个工厂区嘅一个食肆啦，而家好兴喺工厂区里边会有唔同嘅餐厅啊咁样样嘅。咁佢依间嘅厨师真系要推介下，因为佢系好有心去做，佢所拣嘅料啊或者佢嘅佢嘅宗旨啊，都系非常之以客为本。 听讲你早午都喺度食 嘅，我去过早餐都好抵，早餐咁啊$20，去出边食一个早餐$30+嘅时候，佢就系讲紧$26-$27一个早餐，一个咖喱牛肉汤。可以有个可以要个煎蛋或者肠仔，再加多杯佢 佢个即磨咖啡真系要试，每朝一杯即磨咖啡咧。 如果你单叫咧，呢、這个即磨咖啡超过20蚊。 冇错，佢跟餐咧唔使加钱噶， 唔使加钱咯。唔使加钱噶。我记得上次系啊，我就记得 你单叫，你单叫呢、這个单叫呢个咖啡20几蚊嘅。 冇错， 系啊系啊。所以、 就是、所以如果大家去开葵芳区又去开金龙嘅话咧，就不妨去下呢一间餐厅度试下啦。 嗱，趁 operator 行开咗，我哋继续讲埋牛扒啦，不如 好啊。 喂，牛扒嗱，片里边我咧就中意食三成熟嘅、 哦， 大家。 我知道你喜意食生嘢， 咁啊，咁你哋咧？你哋咧？ 我就食牛，五成至六成啦， 五成至冇六成噶，即系三五七嘅啫， 三五七， 唔紧要啦。 呢、這个老细识嘅，佢可能真系俾做咗六成俾佢识嘅。 荔枝角咧，走匀咁多地方，应该食过好多唔同地方嘅。 但系咧，对于我嚟讲咧，西餐我唔系话咁认识咯。但系咧，嗰度真系好好食，因为第一样嘢价钱，真系如果头先讲笑啫，如果真系讲真，真系好平。只不过头先俾个惊喜话。好贵，意思系一个惊喜啫。 即系对比于泰国就好平， 泰国冇得食噶，泰国冇得食。如果泰国食咧，就应该同 Sogu 去个食嗰间，Paragon 嘅泰国嘅，佢带我去嘅。 下今今集咧未有准备住， 下一集有准备， 但系真系好。 之后咧会再讲食嘅，会摆嗰间嘢嗰条片上。 仲有呢度佢有个 A 五和日本和牛，好正 嘅，冇错，鹿儿岛和牛 系正啊！呢个 上次我哋都试过嘅，咁就大概250 gram 啦。咁佢就系会 430蚊， 但系咧出边食佢系讲紧可能1000几蚊两个人，即系500-600蚊一块。但系我哋上次叫咗两块，咁都系800几蚊。 唔系我哋贪啊，而系冇啊，全部 又系要订，你想订都冇。 我哋最 last 得翻两块啊， 超限量， 唔系超限量，而系佢每日系订咗咁多，咁我哋啱啱咁巧得翻两块，我哋唯有六 块。一块好多人， 你觉得和牛嘅口感点啊？ 咬落去真系融化嗰只， 即系啲油脂啲油晒出嚟咁样样，系啊。即系谂起你知觉见到你流晒口水。 唔系，我觉得咧，嗰、那个咁嘅老板或者系嗰个厨师咧，佢咧第一样嘢以最高嘅水准去 service 客人，同埋可能佢哋都唔系真系话我要赚几多，佢以 service 为第一个首选咯。 冇错， 如果我听你哋咁讲，因为我冇去食过咩， 即 系 有啲性格嘅做生意嘅， 真系好有性格嘅， 有性格。 咁啊，喂，食完五市咁啊。食落夜市啦， 好啊好啊好啊， 夜晚啦，好，再去片唔该， 睇我哋而家去边度先。 阿妈，今日去食咩好嘢？ 最出名咧，好鸡啊，好鸡啊！ 哇，呢度都吓，我哋黄酒鸡啊，今日食呢间好嘢。 喂 ，Joseph， 上次你又话带去滚嘅， 系啊，我唔食面噶，而家咪滚咯。 哦，呢两个 就系呢两个。 喂，咁你要早啲讲嘛，我做错功课。即係有好多廣東話，有好多音字係好有趣。 咁我哋就要講下點解打嚟嚟滾先。呢一間咧食雞煲咧就好出名嘅。咁而家喺我哋面前呢一個咧，未落雞㗎，因為雞佢係另上嘅。 OK， 新鮮，唔係新鮮雞啦，就係、是、 都好新鮮啊。係啊，靚雞。 咁我哋有咩湯底咧？第一個就係醉雞，聞聞都好香嘅醉雞。 聞到。 呢一個就胡椒雞，胡椒豬肚雞。 即其實雞煲我嘅印象咧，其實永遠都可能係辣辣辣。咁其實又其實有好多變化。 有好多變化，因為食雞煲最主要咧，唔係佢嗰個味自己啲雞，而係咧係用啲佐料去令到啲雞咧嘅鮮味去散發出嚟。陣間我哋仲嗌咗好多小餸小菜，我哋而家落住食住雞先，陣間再一齊食 咁。 嗱，都話帶你食好嘢啊！呢、這個豆腐好有名 嘅。豆腐即係除咗滾之外咧，仲食埋豆腐， 梗係要磨豆腐嚟食啦。 唔一定豆腐嘅炸嘅呢、這個，我覺得。 係啊，試好口感先。這個、呢一個咧食法咧，係要捲落嗰啲鹽水，因為係潮州咁食，潮式豆腐要捲落去呢度，可能係醋嘢嗰度食。啊，可以啊。 我試下先， 係好滑嘅。我食就淡咗少少啦，你感覺如何？ 啱，感受到嗰陣味。 啊，頭先滾完嗰兩嘢 ，O 唔 OK 啊？ 非常之 OK。嗱，我自己就中意胡椒豬肚嗰、那個， 胡椒豬肚，要唔要嗌個肥牛俾你打邊爐啊？ 一陣食，你唔夠食先啦。 我驚你真係唔會唔夠食啊！而家推介呢個都係滾嘅。這個、呢個就再辣啲，呢、這個就是水煮田雞。啊，近排嗰只旅行青蛙好出名，我哋就將佢過嚟放咗落去水煮。 喂，咁啊，食下先。 好，攞兩隻夾下睇下先啊。 嗱，因為咧，我知道好多人食田雞嘅，咁就我諗呢、這個。 比較少啲啦。咁但係都試下啲啊！ 我佢哋都起快喎，我係試下條雞先嚇。嗱，望落去咧就好辣啦，因為上面有層油。 佢好滑， 粗辣麻麻地，唔係麻麻地，唔係嗰只。 喂，係喎， 係麻麻嗰只麻。 而家燒緊咯喎，喉嚨煙咯喎，真係辣喎。 喂，真係好鮮味喎，但係 係好鮮。辣真幾辣， 有冇後悔嗌咗呢個短雞啊？ 幾多錢啊？呢條雞 呢個有啲喂88蚊咁大咁大喎， 哇！ 嗱，呢個我嘅手掌。 嗱，我想講咧， 88蚊 呢度除咗呢個水煮田雞咧，仲有一隻咧剁椒同埋嗰只咩椒田雞喎， 仲有辣子 辣椒田雞， 呢個水煮 係啦，嗰只就係炒嘅，不過都係辣嘅，不過呢只就係四川風味啲。喂，做咩雞啦？ 啊，好堅啊， 係咪啊？ 但係好食。 嗱，你未講嘅時候，我已經話啦， 我唔食得辣，起碼食唔得辣，又滑又滑又辣。 不過你話要講，我哋啱啱就食咗個香煎魚韻煲，不過就班朋友太肚餓啦，影咗另一節咧就食曬啦。 係啦， 其實咧話俾你聽咧，佢個精髓咧。最好吃是什麼呢？就是這些下鹹東西，薑蔥啊，這些其實最香的。不是呢，那個魚韻是煮的，有時呢綠葉呢做陪襯呢才會顯得那個花的味道。這個呢就是這裡 最出名的薯仔牛柳，因為它用了蜜糖的時候呢，感覺上就是很漂亮很正的。怎樣，好不好味啊？ 非常好味。但是呢，我的focus 咧就唔系放喺牛柳 度，我梗系放牛柳啦。 系啦，我就放喺薯仔嗰度，因为薯仔咧系个后生嗰时咧台面上唯一我觉得好味嘅东西，即系唯一摆得落口嘅东西。咁所以薯仔对呢个食物咧，对我嘅人生里边咧，其实系好 meaningful 嘅。即系除咗薯仔之外，你觉得所有嘢都唔好食？ 唔系，当年我可以食到嘅嘢里边咧，其实我觉得薯仔先摆得入口嘅。系咯，因为其他食当时接触，即系后生嗰时接触嗰个食物质素咧，就真系偏低。唯独是薯仔咧，因为佢其实你点样煮咧，你都好难煮得令佢难食嘅个薯仔， 即系个调味 咧。系啦，咁所以个薯仔咧喺我人生里边咧系一个好大嘅主角嚟噶。好似我啱啱出嚟做嘢嗰时咧，啲同事知道我冇嘢食咧，其实都会送一包薯仔俾我。 咁如果而家薯仔同牛肉，你拣咩啊？ 薯仔同牛肉梗系一齐食啦，系咪啊？ 咁梗系啦，喂，起饭。 好啦，嗱，晏昼咧，我哋食完呢个安格斯，我就食咗三成啦。嗱，啱啱咧叫咗呢个手切牛， 系啊，呢个都系安格斯嘅，系咪？ 呢个唔系安格斯，手切牛， 手切牛。 嗱 ，suppose 咧就多肉汁啲嘅，不过咧我都中意食本身嘅。 你就咁食啊？刺身？ 咁又唔系，可能一成熟啦，咁 一成熟，未滚喎，变红喎。 血水好甜， 正唔正啊？ 正。 好，有咩啤酒？我就唔敢啦，我就三成。 嚟啊！ 好， 嚟，继续等你，继续影住。嗱，呢个三成啦。 我就要呢个，我中意个醉酒锅，我就唔会好似你咁咧落咁大咧就上嚟。我起碼肉到去差不多了，咁樣嘅啦，少少見唔到嘅，咁就再 嚟啦。點啊？嗱，呢個就暖暖地，我嗰個咧冰冰地嘅，即係冰 糖糖嘅三零熟之間咬落去咧，係韌韌嘅，因為有啲肥膏咧，你見到啲肥膏都靚嘅。 係啦，嗱嗰個，但就冇咗血水味啦。 冇咗血水味，不過靚嘅牛肉咧，其實係唔使點豉油， 就啱就咁食，或者點鹽啊。我其實我唔建議係要打邊爐用， 冇豉油啊，成 冇多醬嘅，冇咗嗰個鮮。 通常咧啲牛肉唔靚咧，就會攞好多豉油啊，或者用嗰啲麻醬去撈落去先， 就咁就咁啦。呢個鮮味係唔使醬。 再嚟， 蘇食，我想問下，知唔知我呢件衫？ 呢件三個人物係嚟自希臘㗎， 係希臘。嗱，講少少故事，呢個人物咧叫 Medusa， 喺希臘神話裏邊咧係石塔女妖。之後咧，你一見到佢嘅對眼咧，你就會變成石頭㗎啦。 咁喺希臘神話裏面咧，咁因為有一次咧，有個城市啊得罪咗神，神明咧就派一隻咧巨型嘅海怪咧要毀滅嗰個城市，跟住神妃係犧牲嗰個城市個公主叫做安多羅美達，咁啊做祭品，然之後咧呢個城市咧就玩嘅，咁跟住咧有個英雄叫做帕修斯，就係呢個譯名，就走去揾呢個蛇髮女妖，斬咗佢口落嚟，跟住咧就成個頭咧就懟住成海怪，咁成隻海怪咧就變咗石頭，咁啊救翻個城市，都救咗。攞翻安多羅美特，安多羅美特係咩譯音咧？就係、是、天文星座仙女座嗰個譯名。咁所以 信 係啦，所以點解阿信攞仙女座成啲咧，要綁起海中心嗰個石頭度，要拆得開嗰邊星雲，所以先攞到嗰成啲。 我又係啦，第一集 啦，就係、是、來自呢一個希臘神話嘅。不過咧，唔使擔心，我哋第一集住嘅。咁另外咧，更加要睇嘅咧，就係本台另外一個節目《歷史淵流》咁樣講咗。更加多係啦 ，Alex， 即係我哋 operator 咯，講咗更加多嘅希臘神話同埋歷史。 夠鐘咯，咁下一節先至講翻呢個評語好冇？ 好，好，下一節再見。